女儿意，英雄痴，吐尽恩义情深几许。 塞外约怎管思，心中也留多少罪。 女乐知天地心，倾出至诚不会悔。 献尽爱竟是爱，风中化成唏嘘句。 笑莫笑 仍 悲莫悲，我乘风远去，往日意 从 今日痴，他朝两忘烟水里。乐知天地心，倾出至诚不会悔。 献尽爱竟是爱，风中化成唏嘘句。 笑莫笑 仍 悲莫悲，照两忘烟水里。往日意 从今 日痴， 痴里 他照两忘烟水里。